谁和谁不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冲动只要别失控， 爱很有情重， 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角色我朝着我的方向前往，爱和闯不进要成长，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也不需要伪装在蓝图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就有全世界的力量。哦哦

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的这首黄慧文跟熊天平的合作《野心》。 我叫你的心痛成浪漫，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秋叶一样简单，一时一哭却忘了明白是一种负担。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一半是思念，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妹妹，也许世界不要怕，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懂我们也心痛永远少一天，你千变万变让我都拥有目眩。 耳边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 and 咖啡的《我不想说再见》。说到牛奶 and 咖啡呢，他们的这样一个有一点点民谣的这么一个组合，唱了一些小清新的作品，而在这个城市当中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会发现好像给你的生活也平添了几分温暖。来听一下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遇见最后一片树叶，

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21日宣布，出于反恐安全考虑，在中东和北非八个国家的10个机场禁止乘坐直飞美国航班的旅客携带规格大于手机的电子设备。同一天，英国也宣布类似禁令。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22日发射了数枚导弹，但疑似未获成功。我外交部回应，有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中方的双轨并进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值得各方重视。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贷款热线0311-3725-888。 三和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和珠宝城。 雨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是陈小春的《算你狠》。 好汉不回头，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有种。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耶、yeah ！原来你有着伤的过去，让你可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往的心里只会永远的痕迹。你永远让只想有话来去，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What's up? 双鞋连肚皮和动作帅得像男人就要命的自己面口还是那女人骄傲的倒杆和红唇发四圈的圈子面冲冲冲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门门门要学学那个一百里真的心小说我这次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为你我这生的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点热情想想又何来去多好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点热情想想又何来去多好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 今天的心情像一杯没有烧透的咖啡满嘴吐不出滋味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有笑得可怜而所有的悲伤自己扛自己背给我一段时间摸着自己的伤悲失了我 些，不必让我再这样的夜里还含着满嘴苦苦的滋味。

左手慢动作重播，我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眼睛容易，耳朵傻傻的不疯狂，这爱有太多未知的猜测，长得烦恼这什么？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这样一个非常年轻洋溢着青春的组合，总能够留下非常多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给大家。接下来会听到这是成名带来的幸福。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放逐，我的感情此次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从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

世界，我不会像你的青年，不随便对谁说感谢。承诺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梦里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承诺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梦里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徐允当年呢以 model 的身份进入时尚圈，而在后来有不断的去涉足影视圈，或者说歌坛，有发行专辑，有在这个表演方面有取得一定的成绩。今天要听听看他当年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让他在歌坛当中打上名号的这首加速度，随后继续分享到王力宏的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午夜的两点半，我走不进路上，现在张望，被伤害在原地翻，我将一床被单假装温暖一片，爱已经灭亡，然而思念更坚强。

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却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哟。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故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认了我，总是换感情少不了我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只想剩下千种结局的承诺，你要我用什么去抵抗？曾经爱是那么温柔，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背后，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地承受。 是世界心中的雨，我求你了，你爱我，不是你就不合。曾经来世的我，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了，结果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里承受。 关于乐的结果呢，耳边要听到来自于赵传翻唱的这首《成全》。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锦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随后，明天见，拜拜。 午夜的城市很悲哀，像男人犯错后慌张的等待，远方的天空就要亮起来，这双手该不该松开，带着破碎的希望挤在人海，擦身而过的是一种初恋情怀，青春年少早不在，我们很精彩，用生命对抗这世界，勇敢地呐喊，成全你就该要明白，不能可惜自己是失败，猜测着幸福来不来，一辈子猜不到的安排，的激情都不在，通过你一个又一个坦白，辜负的自由我变成阻碍，但真心舍不得醒来，失去信心的依赖，泪从何来，上次我始终不太擅长去爱，理直气壮的年代我们很相爱，去拥抱成全之中的残酷和无奈，成全你就该要明白，不能可惜自己是失败，猜测着幸福来不来，一辈子猜不到的安排。 全世界我们比赛演戏，懦弱的男生呆坐在那里，竟然编不出一句像